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6月29号举行了座谈会。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等总联合会及其下属各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会上一些人做了发言，参加者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喜庆，保证把社会主义祖国永远成为金日成、金正日朝鲜，将主体革命事业、先军革命事业完成到底。